好，今天我们继续的来看我们的慕道班的课程第五课。刚才这个短篇呢，用短篇的方式来陈述耶稣复活的历史的真实性。他讲了三个历史的事实，对不对？第一呢，耶稣的坟墓空了。当然这有个前设性的事实，就是人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相信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个事实，但是呢他的坟墓空了，这是第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是他复活之后向许多的人显现，而不是秘密的私下的向一两个人显现，而是几百个人。第三个事实是曾经那一些胆小如鼠的门徒却在他的复活之后变得异常的勇敢，没有人会为一个谎言去死，对不对？就表明他的门徒之所以这么的勇敢传讲他，是因为他复活了。所以既然这三个事实发生了，那我们如何解释他的复活呢？所有自然主义的解释都无法解释，所以只剩一个超自然的解释，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因为那一位创造整个宇宙的主，他有能力叫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再一次跟大家温习，在第一课当中请大家看到我的 PPT 在第一课当中我们认识了上帝，那一位真实存在的神，他曾经凭着他的智慧和全能创造了整个宇宙在我的图画当中，一个圆圈上面一个人有一个王冠，对不对？就表明说呢，整个宇宙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也是为他所创造的，这其中就包括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人类。这意味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上帝拥有造物主的主权。这是第一课我们学到的内容，有一位真实的神他存在，他是活的，他是造物主。在第二课当中呢，我们认识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当初被盗的人却犯罪堕落，用自己的方式而不是神的方式管理整个世界。他们拒绝神来做他们的王，他们拒绝造物主来管理他们。于是呢，当我们去看周围的世界，仇恨、战争、谎言、贫穷、疾病、饥荒、死亡，这些问题究竟是来自于哪里呢？在第二课当中我们说，这一切的问题都来自于人的悖逆。在第二课当中我们认识了人，悖逆的人，而人的罪就造成了自己的生命和整个世界的混乱。那在第三课当中我们看到罪的结果就是摧毁了这个世界，当人对神悖逆的时候，就产生了罪恶、死亡和审判这三件事情。在罪恶和死亡的审判之下，希伯来书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而死亡和审判就是对罪的最基本的回应。所以在第四课当中呢，我们就看到说耶稣基督这一位神的儿子代替罪人而死。是的，因为人犯罪作恶背叛了神，因为人犯罪作恶，本应该做的事情人不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情人反而去做，于是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充满了谎言，充满了扭曲。所以呢，上帝不愿意人活在罪恶当中，上帝不愿意人活在扭曲当中，上帝不愿意人活在死亡和审判当中，于是呢，他就差派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当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时候，他顺服天父的诫命，他过完全的生活，而不像整个世界第一个人亚当那样悖逆上帝，犯罪，不顺服神，活在罪恶当中。所以呢，他既是无罪的，因为背负了我们的罪孽，所以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呢，就带来了罪得赦免，所以他给予我们的就是他为我们迎来的义这是第四课，耶稣基督为罪人而死。那今天呢，我们学习第五课，耶稣基督复活掌权。好， 我们刚才看到的短篇，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这是非常明确的事实，并且他是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的死带来了罪的赦免。因为我们在第二课和第三课当中看到了这个世界是扭曲的，是罪的，对不对？是有罪的，是有各种各样的糟糕的事情的，那么人在其中又无法挣脱，而罪的后果是审判和死亡。神爱我们，愿意替我们担当这个审判和死亡，于是他就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比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更令人欢呼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第三天耶稣的坟墓空了。这在基督教信仰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信仰，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和耶稣基督的复活。第三天他的坟墓空了，有一个专有的名词来描述它，叫做复活。那复活是什么意思呢？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已经死亡的人重新得着生命，这就是复活的意思。哎，这个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观念当中，我们觉得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对不对？啊，我们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超自然的事情，对吧？但是复活是基督信仰当中的核心的教义。好，我们来思考复活，然后呢，来思考耶稣基督的复活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复活的关键就在于它是我们的信仰的根本所在。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会跟大家一起来看有关耶稣基督复活的七个事实，每一个事实呢，都会花几句话来解释它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以及它如何的影响我们的生命，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一起来看这七个事实。刚才的短片其实看了三个事实，对不对？空坟墓，向多人显现，以及门徒的相信，在这七个事实当中也会包含这三点哈。第一个事实是短片没有提到的，就是不仅耶稣复活了，你知道耶稣还预言了他的复活。哎，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人在没有死之前就预言说他要复活？这表明他是神的儿子呀，这表明他掌管了自己的生和自己的死，他掌管了世间的大大小小的每一件事情。因为他还活着的时候就不断的预言说他将要复活，甚至在几百年前旧约就要预言他的死和复活。耶稣曾经在活着的时候呢，对他的门徒说哈，当时跟随他的门徒，耶稣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这里的人子就是指耶稣，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请注意，类似的话耶稣在去耶路撒冷之前对门徒说了一次、两次、三次，总共说了三次，说他要怎样死，他要怎样活。哎，想一想，为什么耶稣提前预言他要怎样死、要怎样活非常的重要呢？提前预言表明什么？提前预言表明他这一切提前就知道，对不对？他提前知道发生在他生命当中的命运。哎，如果我们知道三天之后我们要死，我们通常的做法是什么？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于是不去那条河，对不对？我们就可以不死了，对吧？如果我们提前预言说，哎呦，三天之后会被河水淹死，我们肯定不去河水河边上。但是你知道这就是稀奇所在，耶稣提前预言说他要在耶路撒冷死，并且他预言的很细节，你发现没有？为什么说很细节？被交给谁都预言了，要怎么定罪都预言了，甚至在审判他的过程当中、司法的过程当中，怎么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都预言了。你说够不够细节？够细节，表明他非常的清楚。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果然后面就是这样应验的，这么细节的事情发生在了他的身上，提前告诉了门徒，门徒也亲眼看见了这件事情。但是还有一个细节非常的重要，他说第三天 他要复活。第三天复活也是一个非常细节的事情，对不对？哎，各位，如果你是门徒的话，你前面的他怎样受审判，怎么吐唾沫在脸上，怎么鞭打他，你都看得清清楚楚了，你会不会相信第三天他要复活这件事情？你知道这是一件事情，对不对？怎么死怎么活，这是一件事，它是同一件事。所以呢，我们来看为什么很重要。首先，这件事情为什么很重要？第一，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耶稣的死不是他无可奈何的 B 计划，而是神一直以来的救赎的计划。就上帝掌，这表明他本来就掌管着这一件事情，是他甘心乐意的去死去复活。各位，你仔细思想，一旦他甘心乐意的去死去复活，这就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表明他要来做成这件事情。第二呢，复活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甚至认为说这是在加增当时门徒的信心。为什么？很简单呀，你说你死这个好信，因为我亲眼看见了，但是你说你第三天要复活，如果三天之后不复活怎么办？信仰不就坍塌了吗？对不对？而耶稣明明说他三天之后要复活，那么复活就成为他可信度的一个最好的试验值，对不对？最好的核酸检测，就是你最好的试验他是不是神的一个检测的标准，就是他第三天活不活，对不对？啊，你知道他明明的提前说，就表明说他不怕三天之后你来检验这件事情。他明明的对当时的群众说，就表明他不怕三天之后你来检验这件事情。所以你知道，耶稣说他是神，耶稣说他要怎样死，耶稣说他怎样从死里复活。各位，人人都可以这样说，你也可以这样说，我也可以这样说，但是除非他当时真的活了，否则没人再去信他。各位，江湖骗子不会说这样的话，江湖骗子可以说一些模模糊糊的话，你去东南方向啊，这个怎么样，对不对？这个是比较模模糊糊的，对不对？但是呢，你一旦说的确定了，这个就是一个检测，所以每个人都可以随意说，除非这件事情真实的发生了。所以第一件事情，耶稣预言了他的复活，而这件事情并没有让他的门徒从此不信了，反而他的门徒从这个当时的耶路撒冷，当时的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到整个泛地中海地区，到整个罗马帝国，到整个西欧，到整个北美，到今天的整个全球，有那么多人信靠耶稣基督，你就必须思考这件事情被检测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不仅预言他复活了，他还真的复活了。刚才视频当中也说了，对不对？它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为什么？因为呢，有许多的史料不断的记载说，他复活之后有40天之久向人显现。各位，如果有一件我们不想让人知道的事情呢，最好说从前发生了什么，对不对？啊，你不敢说40天之久做了什么事儿。你可以说，我听说啊，在这个离家300公里以外的一个村庄曾经发生了一个事儿，对不对？但是耶稣复活不是从前，不是离你家300公里以外的一个村庄，不是一个山沟沟里，不是秘密的向人显现，不是秘密的听说，而是什么？是40天之久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短片当中也举到这节经文，他说呢，首先他曾经显给基发看，基发就是彼得，然后显给12使徒看，就是那12个门徒，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哎，各位，如果仅仅是12使徒的话，还好灭口，你知道吧？还好灭口啊，这个，但是500多弟兄是个不好办呀。500多弟兄就意味着，并且保罗当时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并且还故意加了一句话，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去考察一下，你们去询问这500多弟兄，其中一大半还在的这些人。哎，如果有一件事情说，我对你说，哎，我曾经对500个人说了， 其中有一大半他还在，你可以联系得上他，有他的电话号码，你可以去问一问，我敢不敢说谎？我敢不敢故意让这样的事情说谎？因为这个可证实嘛，对不对？保罗特别补了一句说，其中一大半还在，我觉得这事儿就很重要。所以保罗告诉当时，这是保罗的一封书信，对不对？他告诉当时哥林多这座城市的人说，耶稣已经复活了。 OK， 这是事实。那我们怎么解释呢？既然耶稣复活了，我们必须给予他解释，对不对？第一个解释，复活表明神是诚实的。你知道诚实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对不对？表明他是真理，他是真的，他不是虚谎的，他不是说谎者，他不是邪恶的，他不是谎言者。神是诚实的，他的话语也是诚实的，他从不说谎。他说替我们死就替我们死，他说第三天复活也就真实的复活了。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第二件事情，复活也表明神是无所不能的。复活，因为这件事情按照自然的推理是你是没有办法去理解的，对不对？它是不符合常理的。复活建立不是建立了基督的神性，而是基督神性的表达。什么意思呢？不是他用复活把神性建立起来了，而是他本来就是神，所以透过复活把他本来就是神这一个真理替我们彰显出来了。第三件事情，复活是被预言的，并且有很多亲眼看见的见证人可以证实，那么就表明耶稣的复活不是暗地里发生的，而是在公共场合发生的。你知道在公共场合发生是很重要的。耶稣被处死的时候，有超过500多人看见耶稣的复活，并且这些见证人都是有名有姓的。最后，圣经也描述了，刚才短篇也告诉我们了，对不对？圣经也描述了使徒们当时其实是受罗马政府的逼迫的，罗马政府和当时的犹太公会强迫他们不准传讲耶稣已经复活了。但是当时耶稣的门徒不惜殉道，不惜监禁，也不闭口，也依然要传讲耶稣复活了。你就想一个事儿，有人愿不愿意为谎言去死？自己明明知道是个谎言，反而愿意为这个谎言去死，为这个谎言去殉道，说哎呀，我编了一个谎言，然后我为这个谎言去殉道。不，除非他真正见到耶稣复活了，除非这一个复活真正的震动了他，让他从前从害怕变为大胆的宣扬耶稣基督。而这一个真正的动力就在于耶稣基督真正复活了，于是有那么多人冒险去跟随耶稣，复活就是其中最大的原因。因为假如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所说的一切就毫无意义。为什么毫无意义？各位，今天晚上你们为什么来？这里不是来表演节目的，也没有魔术，对不对？这里也没有这个，也没有新鲜的水果，好像也不是一个宴会，在这里你也无法认识上流社会的人。为什么今天晚上我们坐在这里要来讲这件事情？很简单，因为今天晚上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都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这是我们的信仰，并且这个信仰曾经真实的改变了一个又一个的人。你听说过基督徒不说谎，你听说过基督徒这个有很多美好的品行，你听说过基督徒是好人，你可能都多多少少听说过，但是那些都在于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了，并且他们相信有一天他们要站在那一位复活的上帝的面前来向那位上帝交账，并且他复活的事实到如今都影响着整个世界。你可能也听说过英美的文学，你可能也听说过西方的科技和文明，你可能也听说过当今世界的主流的文化，这些全部是被基督教信仰塑造的，而这一个不可能是被一个谎言塑造的，它只能是被一个事实塑造的。这是第二个事实，耶稣真的复活了。第三个是对他的信仰上的解释，耶稣基督复活胜过了罪恶。 在第二课当中，如果你参加过第二课，你一定知道在第二课我们非常清楚的阐释了说，哇，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是罪人，我的这个罪不是刑法意义上的罪，我的这个罪是我们都说过谎，我们都会自私，我们都会嫉妒，我们都会骄傲，我们都会恨人，我们都有过扭曲的想法，我们都自我中心等等，而这些被基督信仰称之为罪。不仅我们这样，我们身边的人也这样，于是两个自私的人在一起就要吵架，于是就产生结构性的罪恶，对不对？于是一群自私的人在一起就会互相攻击，就有了战争，就有了这个饥荒，就有了这个彼此的压榨，这个就是结构性的罪，对不对？而第二课当中我们提到罪这件事情，并且罪这件事情每个人好像天然无法抵挡，好像天然无法抗拒，怎么办呢？耶稣基督复活胜过了罪。而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他是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是在第四课当中告诉我们的。因为他是无罪的，而我们是有罪的，有罪的人要面临上帝公义的圣洁的审判和刑罚，怎么办呢？上帝爱我们，不愿意我们承担这些审判和刑罚，于是他就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替我们承担这些罪恶和刑罚，替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圣经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称义的意思就是上帝宣告他的子民无罪。很多基督徒会说，我一直以为说我们是因为耶稣的死被称义的，当然是，但是你的这个称义如何被确保呢？就是你如何他确保他死了你就能称义呢？有一个确保就是他活了，他为我们复活了，就确保他的死被神悦纳了，他受的刑罚我们可以不再受刑罚了。当然你知道在旧约当中呢，其实犹太人一直在献祭，对不对？公牛山羊当作祭物被献上，但是你知道所有旧约献祭的羔羊都是死的，就杀了之后所有的羔羊都不会再复活，对不对？所以呢新约的希伯来书说他们那些羔羊并没有真正的除掉人的罪，而只有耶稣基督这一个被杀的羔羊呢却从死里复活了，就表明他一次献上就做了永远的什么赎罪祭。所以公义的神的愤怒被完全的满足，耶稣不是为了自己的罪而死，否则他就依然是死的。哎，如果你想想耶稣是为自己的罪而死，那么他就继续的在死亡当中停留，对不对？因为罪的代价就是什么，就是死亡嘛，这是我们第二课第三课当中学到的。如果耶稣基督为自己的罪而死，那他就继续停留在死亡当中。但耶稣不是，耶稣复活了就表明他是无罪的，替我们而死。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表明耶稣的死被他悦纳，所以耶稣的复活胜过了我们的罪。在第二课当中我们还看到说，我们不仅有罪，我们还有一个东西，这是全世界所有人都否认不了的一件事情，就是死亡。死亡会临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你都不用做田野调查，人生经验就可以，对不对？你都不用写论文，你都不用研究任何数据，从古到今人类的死亡率是100%啊。据说新冠的死亡率一开始的时候能达到1%，已经很高了，对不对？那你会发现罪恶的死亡率是100%，那其中唯一的解药就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不仅胜过了罪，他还胜过了罪的后果，就是死亡。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举一个例子，如果在法庭上或者在古代就有这种的说法，对不对？啊，叫做替你去死，对吧？啊，如果一个死囚犯他本来该死，那他如何才能够这个刑罚必须临到他的身上，那怎么办呢？啊，有一个人替他去死，然后挽回了他的生命，而耶稣基督替我们去死就胜过了死亡。好，耶稣基督复活胜过了罪恶，耶稣基督复活也胜过了死亡。 并且他不仅胜过了罪恶和死亡，耶稣基督复活还赐给人新生命。哇，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相信说，当我们认罪悔改相信上帝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免了罪恶和死亡的刑罚，哎，罪恶和死亡本来属于我们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还得，不仅这个东西免了，我们还得到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将他的新生命赐给我们。就好像创世纪第二章那里记载说，上帝创造宇宙创造人的时候，曾经将生命赐给亚当和夏娃，对不对？使他成了有灵的活人。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也把新生命赐给了凡信靠他的人，这个世界上所有信靠他的人，所有认罪悔改的人，都从耶稣基督那里得着新生命。正如耶稣的身体从坟墓当中被复活，我们已经扭曲的、已经与神没有关系的那个已经这个死去的有罪的灵魂也得到复活。所以基督徒不是凭善事凭做善事来得到救赎，而是凭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复活，就得到了这一个的新生命。并且最后一件事情，你要知道，我们回顾一下，耶稣基督预言了他的复活，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第三，耶稣基督的复活胜过了罪。第四，耶稣基督的复活胜过了死亡。第五，耶稣基督的复活也赐予人新生命。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觉得一切都 OK 啊？反正我听这个道理也不损失什么，身上也掉不快下来一块肉，对不对？听了也就听了，没关系了。我回去照常过我的日子，照常过我的生活就可以了。这五件事情我信不信都无所谓。我觉得你讲的也还是有点新奇，我之前没听说过，现在我之前听说过了，我补充了一点原始资料，对基督教的信仰多少有点了解了。你或许这样想。但是第六个道理就让我们不这样想了。第六个道理是，复活的耶稣基督将来要审判这个世界。如果你听过第二课和第三课，你知道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中国人常常喜欢说人死如灯灭，一死百了，开什么玩笑？各位，各位，这件事情其实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永远存在着的。不然，这个世界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向往永生。你有没有发现，无论什么样的人都想永远活着，就表明上帝起初创造人的时候，就把永生安放在人的心里。这是每一个人都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但是永远活着有两种状态，要么是永远完美的、荣耀的、无瑕疵的这个幸福的活着，要么是永远痛苦的、被审判的那一个咒诅的样式活着，是两种状态的。而耶稣基督复活要带来审判这个世界。你知道有一个原则哈，圣经说信耶稣的人会得着祝福，得着天堂，得着永生，得着这一切的美好，不信耶稣的人会得着地狱、审判、咒诅等等。一听就不高兴，一听基督教太狭隘了，对不对？让我这样说好不好？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圣经说呢，因为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但是呢，区别在于什么？上帝要刑罚审判每一个罪人，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他眼里容不得沙子，他要刑罚审判每一个罪人。但是呢，区别在于说，信耶稣的人，就是信什么呢？信他为我们的罪被刑罚，他为我们的罪被咒诅，他为我们的罪承受死亡的人，当我们相信他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罪就被刑罚到了他的身上。 所以信耶稣的人，耶稣就担当了他们的罪恶、咒诅和刑罚。上帝没有偏心哦，耶稣，上帝实实在在的刑罚、咒诅、审判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但是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呢，他就要自己担当自己的罪的审判、咒诅和刑罚，其实是很公义的。你相信耶稣，耶稣来，要么耶稣来担你的罪，要么自己来担自己的罪，要么耶稣来担你的刑罚，要么自己担自己的刑罚，要么耶稣来担我们的咒诅，要么自己来担自己的咒诅。他总是整个宇宙有一个公义的天平一直放在那里的，要么耶稣担，要么你担，从来不可能没人担，这是整个宇宙最公义的天平。所以耶稣复活最终要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呢，我会用一些非常看起来有说服力的史实或者资料或者逻辑来说这件事情，但后来我发现呢，可能对于很多慕道朋友来讲，非常有可能你一生只有这一次来听见基督信仰的这个消息。所以呢，我每一次都想特别的抓住这个机会，我要来告诉你，每一个人，无论你相信或者不相信，无论这个超出了你的理解还是不超出你的理解，无论这冲击了你这50年来的世界观还是没有冲击，你要记得，每一个人都要站在那一位永恒的上帝的面前。有一天你站在那一位永恒的上帝面前的时候，你会想到2023年的冬天，你在这里，一位牧师告诉你说，人有永生，耶稣复活了，你相不相信他？相信他这件事情决定了你永恒的命运。所以我期待你今天晚上回到家里的时候，不要把这件事情放下，至少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至少全世界有20亿人严肃地承认这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了，至少全世界有那么多人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就表明这是一件人生非常非常重大的问题。既然如此的重大，今天晚上回到家里的时候，我期待你好好的思考这件事情。我们也给每一位第一次来的慕道朋友，走的时候我们会给你礼物，里面有圣经，有福音单章，有我们送给你的小礼物。今天晚上回去，你也可以去看翻一翻圣经，也可以看一看那一本小小的福音单章，大概两页加起来也就是300-400字。你好好的来思考，因为如果我们活着的时候拒绝耶稣，我们死去的时候，耶稣也会拒绝我们。而拒绝这一位复活的主，这个永恒的代价是没有哪一个人可以担得起的。所以作为牧师，我总是每一次慕道班的课程非常迫切的要对每一个慕道朋友讲说这件事情，这或许是你人生这一辈子最大的抉择。当然我也盼望你下一课继续来听，好让你做这个抉择的时候继续真诚的面对自己的心，面对这个信仰。耶稣基督复活，他的复活就让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发生许许多多的关键的扭转。所以让我给大家一个小结，耶稣基督不但为我们的罪而死，神也叫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复活之后统管着整个世界，将来有一天要来审判这个世界。除此之外，神的工作还延伸到我们的身上，就是那些相信他的人，他就赐予他们新生命，在我们的新生命里，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他住在我们里面并且改变我们。在那审判的日子，我们知道神会接纳我们，因为基督为我们死了并且胜过了罪。我们拥有盼望是因为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就知道他也照样叫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从死里复活。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福音，耶稣基督复活掌权者。这是慕道班的第5课，耶稣基督复活掌权。